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里边，没有啊不骂人的人。骂人呢？就是有道德观念的意思，因为在骂人的时候，最少骂人者觉得自己啊是对的，被骂的那个人有该骂的地方。骂人最忌浮躁，一语不合面红筋跳，暴躁如雷，此灌夫骂醋，泼妇骂街之术，不足以骂人。善骂者必须态度镇静，行若无事。普通一般骂人，谁的声音高便算谁占理，谁的来势猛便算谁骂赢。唯真善骂人者，乃能避其锋而击其泄，你等他骂得疲倦的时候，只消轻轻地回敬他一句，让他再狂吼一阵。在他暴躁不堪的时候，你不妨对他冷笑几声，包管你不费力气把他气得死去活来，骂他针针见血。哎，刚才咱说这个，听完了估计您得会心的一乐。那么谁能够这么钻研这骂人之术，还写的这么生动？恐怕呀，很多爱好文学的青年听众可能会听出来，这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梁实秋先生的小品文《骂人的艺术》中的一小段。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啊曾经说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果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雅舍小品盛行不衰，仅在我国港台地区就印行了50多版。一个薄薄的散文集能够如此的畅销，实为现代文学史上所罕见。那您啊没看过，我希望您找来看看梁实秋先生啊，那种洒脱幽默的文字确实值得看。梁实秋先生呢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因为1949年以后去了我国的台湾定居，所以呢才使得北京这块土地上减少了他的足迹和故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聊聊梁实秋先生当年在北京的故居和他少年时的故事。原内务部街20号，现在的39号，是梁实秋先生的出生地。梁实秋在内务部街20号前后3次共住了20多年。第一次是从1903年住到了1919年。第二次是从1934年住到了1937年。第三次是从1946年住到了1948年。内务部街20号是梁实秋的出生地。对于梁实秋而言啊，他说故居的一枝一叶一草一木是那样的引人动情。梁实秋故居卧室后边建有一个当时啊属于很讲究的这么一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外边是一棵大枣树，品种是北京的特产，郎家园的嘎嘎枣。这棵枣树现在还在，当然现在这个院落呢早就已经成了大杂院了。 虽然物是人非，但是草木有情。1981年的夏天，梁实秋的女儿梁文强回北京探亲，梁家长女梁文熙女士特地陪她到当年的内务部街旧居去看了看。你不光是自个儿看，你得回去向父亲做个详尽的汇报啊。梁文熙发现父亲卧房后边的一棵枣树上结满了大青枣，就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呢有颗青枣，让妹妹把它带回台湾作为送给父亲的礼物。据说梁实秋当时看了以后是老泪纵横啊，把这颗青枣用酒精泡在一只玻璃瓶里，放在客厅的桌上，不时的看看。谁知道啊，没过几天，这颗泡在酒精里的枣啊，居然就变红了，像一颗大玛瑙一样。谁说草木无情啊？啊，大家都说这是青枣传情，也引起了梁实秋先生这种文人的伤感，写下了"青枣一枝传佳话，掀起游魂未了愁"这样的诗句。咱们上次说梁实秋的故事的时候呢，正说到梁实秋啊，当年在北京上的私塾，还上了几年贵族学校。这个贵族学校叫陶氏学堂，这是清朝的大臣陶端方啊，就是我们一般都知道叫端方啊，是他创立的。可是辛亥革命来到了，梁实秋啊，就连贵族学校也上不了了。这为什么？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逻辑啊，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夜之间，忽然之间，这一切都变了。威势赫赫，不可一世啊，端方啊，被几个士兵轻易的就割掉了脑袋，并且开玩笑似的传来传去，供人观赏笑骂。不用说，陶氏学堂那也就只能是关门大吉了。原先那些个在学堂里头知识老妈子，呵，上课喝酸梅汤啊，给老师丢纸团，动辄就动手打人的那些个俊角们啊，俊角们，阔少爷们，现在命运如何了呢？宅心仁厚的梁实秋没有明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他们后来啊，哎，全都不知下落了。但是大量的资料告诉我们，这不知下落的含义是什么呀？那不都是大都变成了被怜悯被施舍的对象吗？但是辛亥革命啊不彻底，结果也是令人失望的，尤其后来被这个袁世凯啊，这个83天皇帝梦，这个、把中国带向了混乱的这个历史进程。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把中国社会往前推进了一步，像天边的一道闪电，一刹那间把通向未来的路照亮了一下。但是这条路啊，那真是充满荆棘呀、啊。我们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1949年新中国才成立呢，多少年啊。梁实秋就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所沾受的辛亥革命的恩惠。他具体地讲述了他们一家子剪辫子的过程。在剪辫子那一天，父亲对我们讲了一大套话，平素看的《大义绝迷录》《扬州十日记》供给他不少愤慨的资料。我们呢，就是梁实秋他们这些小孩儿，对于这个污脏麻烦的辫子本来就十分厌恶，巴不得把它齐根剪去。当然现在看来剪辫子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也绝不像后人啊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梁实秋的亲属中，有一位二舅爹爹剪辫子的时候就忍不住泫然流涕，那真是痛哭啊。通过了辛亥革命，梁实秋获得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得到了到名副其实的新学堂公立第三小学去学习的机会。这个学校在哪儿呢？在东城根新鲜胡同。梁实秋跟他的大哥都被编入了高小一年级，哎，说现在话可能就是小学四年级。在这里他们终于接受到了管理和课程设置都合乎于现代文明的这个教育。在这个小学有一个老师啊，叫梁实秋，是终身的难忘。谁呢？就是周世芬先生。当时呢他叫主任教师，是不是就后来的班主任的意思？有点儿，而且教的也多。周先生啊要教他们国文、历史、地理、习字，同时呢还要监管这个训育课修身。这个周先生那是很一丝不苟的，别看是教小学，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什么纽扣是不是扣好了，头发是不是梳齐了，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一不加指点。在这些方面呢，他自己就是一个好榜样。这位周先生啊，不衣不鞋是纤尘不染，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迈大步昂首前进，几乎两步就是一丈，讲起话来是和颜悦色，但是永无戏言。周先生啊在学生中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欢迎。梁实秋认为虽然他上过学，但是这位周先生是他真正的启蒙的老师。在第三小学的三年学习，这个梁实秋啊心情总的来说是很愉快的。他认真的学习英文，并屡次因为成绩优秀受到了加冕，就是表扬啊。认真的听周先生讲中国的历史，认真的上手工课、音乐课，还着迷似的玩着足球、做着体操。啊，他们那会儿足球场很简陋，也不划线，竖起竹竿啊就是球门，一半人必缠红布，笛声一响就踢起球来。啊，这个可能比现在的小孩还幸福点，因为现在小孩想踢球没地儿踢去。嗯，玩得很尽兴，好多的课程梁实秋啊都能应付自如，但是就是对一门课程学得不好。什么呢？算术。哎呀，什么鸡兔同笼啊，什么就这个，梁实秋后来写文章都说鸡兔同笼这样的题目，我认为就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想，鸡跟兔干嘛装在一个笼子里？就算装在一个笼子里也用不着又数头又数脚的呀。因为什么？一看上去就会知道几只鸡几只兔子呀。那么这个学校还带给了梁实秋很多的记忆。有一次啊，学校组织远足，那天呢他们早上起来晨曦未上，就是还黑着天呢，就到了学校了。首先呢大喝了一顿，以细长的菱形的薄面片再加上菜煮成的一种叫柳叶汤。哎，因为免费供应，学生们呱呱喝，有人连喝数碗。上路的时候呢还特地向当时的步军统领衙门借了六位喇叭手，排在队伍前面开道。呵，六个亮晶晶的喇叭上拴着红绸彩，滴滴答答滴答答，就这么一吹，招摇过市，后边跟着小学生，哎，去远足。远足远到哪儿啊？由新县胡同啊走到东直门外大概有四五里地，往返将近十里，对于小孩来说真不近了。梁实秋对这次远足啊后来很满意，说自己第一次徒步走出了北京城墙。嗯，叫久困出峡呀，就好像关在一笼里头一直就关着，突然之间把它放出去了，一个意思。当然这个新学堂也难免呀产生一些个弊端。首先让梁实秋感到迷惑的就是有些个学生的行为太粗野。啊，比方一个绰号叫小炸丸子的这同学呀，就因为长相不讨人喜欢就成了很多人欺负的对象，经常啊被抬在讲桌上啊，手脚被人按住。有人呢扯下他的裤子，大家轮流在他裤裆里啊吐一口痰，这叫什么玩意儿？嗯，这吃饭追觉打豆豆，这豆豆多倒霉啊。看来过去就有这样的同学。那么有些人呢还有说脏话的习惯， 不只说是三字经啊，就是这个 TMD 经常挂在嘴边。可是高谈阔论起来，往往还涉及什么呀？妇女经，讲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津津有味儿。性教育在一村孩子们中间自由传播，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公立小学尤甚。哎呀，梁实秋说我是深深的拜受赐啦。哎，你看这个情况啊，从另一个方面，像我们的思想家、教育家、心理学家以及社会问题研究专家提出了一个现实课题，就是从旧体制走向现代社会，一旦开放，你看连小学生都这样，就是久受禁锢的心灵一旦开禁，要是不能同时提高这个文明和教养的水平，那这个只会滥用这种自由的权利，将会出现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到了1915年，梁实秋在第三小学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时光，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抱着大量的奖品离开了这座学校。毕业时啊，考试的作文题叫诸生是各言而志，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啊，写写你们的志愿。碰巧呢，他们做过这个题目，好，于是好多同学在文章里就写了要效命疆场，马革裹尸。小学生作文嘛，往往就写这些个成词儿。梁实秋后来说，说我并不想去当兵，但是我也写了这么两句话。事后呢，主考者说，说第三小学一班的学生啊，有一半要马革裹尸。反正这是挺可乐，就跟我们小学写作文一写就是我给老太太让座啊，小明作业没写完，我借他抄了，后来老师发现了，我认为我这是不对的，反正老有这事儿啊，这个从民国初年这小学生作文就有这毛病，反正也能看出当时那一代学子的精神风貌吧。梁实秋到老年的时候回忆他少年时候的学习生活，下了一个断语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是过去啊，汉朝啊，东晋啊，六朝啊，以前就经常说一句话，小时候不错啊，大了不一定好，就这么个意思。当然这个梁实秋自认为是小时不错啊，大了不太好，因为他没有马革裹尸，没有效命疆场。但是我们都知道梁先生在语文方面，在文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啊，所以梁实秋先生小时了了，大了应该更了啊，就是大了应该更好，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结论。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人物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梁实秋的故居，说说梁实秋青少年时在北京上学的故事。1915年啊，14岁的梁实秋听从他父亲的指教，考入了清华学校，这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他一生的人生追求和事业的选择。清华园啊，那绝对是在知识阶层中间是如雷贯耳啊，现在是中国最高的学府之一，谁不向往清华园啊？但是在梁实秋那个时代，这个学校啊比较平常，因为什么？它的建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1908年，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忽然天亮发现，决定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给中国，不要了，给你们了。但同时指定这笔款项必须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清华学校就成为这一方针的直接产物。所以这个学校不归教务部管理，由外交部统辖。学生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去美国留学，哎，留美预科班嘛，可以进一步接受更高级的教育。学校所在的清华园啊，原本是清室一个清贵的花园，在北京西郊海淀的西北。梁实秋呢，到了清华呢，简直是踏进了另一洞天啊。路旁故宫柳，那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枝桠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漂浮在人的脸上，一阵阵的缠绕夕阳古道，情景幽绝。这个第一次出家的孩子，第一次感到了 大自然特有的魅力。走进学校，仰面可见大门上清朝大学士那从题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遒劲而秀丽。一进门左边，状如华盖的一棵老松树啊，再配上门前的小桥流水，那是神韵动人，天然图画。而且梁实秋记得桥头上啊，还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儿，这干嘛用的？估计跟现在清华园里那校车差不多。实在走不动的，您大概可以骑着驴，您回宿舍。那么对于园内，梁实秋一方面声明谈不到什么景致，但是另一方面又津津有味的描述非常整洁，绿草如茵，尤其公子厅后边的荷花池有风来和气，人在沐阴之志啊，等等吧，就写得很漂亮。那么当时的清华西园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啊，清华池啊，荷花池啊，公子厅，这个跟这个形成强烈的对比，一片芦蒿，登土山西望啊，那是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历历可见。后来呢，有一年创造社的才子郁达夫北上京都，跟梁实秋啊共同去圆明园凭吊遗迹。哎，我们现在想起来郁达夫啊，梁实秋两个青年人在这个圆明园的这个遗址上，一片废墟上，恐怕心里有无限的感触啊。那么梁实秋到底在清华园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呢？咱们呀，再说名人故居的时候再跟您说。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德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啊，就到了《北京小曲》了，咱们呢来听一个插曲《秋月杨明辉》啊，《秋月杨明辉》透入罗帷，纱窗上竹叶轻摇，被风吹，碧云天。雁字横斜江南回啊，唱一个秋天的插曲，也希望这个热天啊赶紧过去，赶紧秋天，秋高气爽时节赶紧来到。三弦伴奏李健硕老师，主持人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